正在开放，在路旁，鸟儿展开它的翅膀，在路旁，欢乐的号角已吹响，在路旁，有人没完没了地歌唱。 深呼吸，闭上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深呼吸，放松你的心情，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深呼吸，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 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哦哦哦哦。 等等，你会正确洗澡吗？ 洗干净不就得了？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西医认为，人体的机体热能系统是有规律的，每天在固定时间段沐浴是符合生理循环规律的。中医认为，人体内不同的气维持了器官的运作，并调节它们的功能。沐浴时选择淋浴，可以通脉气，缓病痛，因此每天定时淋浴更有利于养生。专家认为，先热后冷的交替淋浴按摩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使精神和肉体兴奋，达到养生之功效。另外，针对不同病痛也有不同的淋浴按摩方法，如头痛、四肢乏力，可每日早上用柔软温和的冷水流冲脸部5分钟，或适时的用冷水冲击小腿部。抽筋等静脉疾病可每天重复多次的用柔软的冷水流冲洗，从双脚往上，经膝窝和大腿内侧到小腹处。养生小贴士：淋浴养生，促进循环。任何淋浴按摩都不能在饥饿或刚吃完饭时进行治疗，淋浴按摩前应先淋浴或沐浴以达到暖身效果，浴后要特别注意擦干脚趾，并用棉签仔细擦干耳道，以防耳道炎，且不可用力过度，以免弄伤耳膜。 健康是身心轻松，生活是活力四射，健康生活由你把握，健康深呼吸。 行之有度，视野无疆。奥宝仕达众泰汽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 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智者大成，2017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E 级车北区体验日即将于4月23日荣耀启程，凝聚时代风华，以智能杰作致敬社会中坚力量，设计的智能将功能考量融入设计细节，驾驶的智能以思考引领稳健前行，互联的智能人车交互与世界无缝连接。北京终生之星诚邀您的莅临，共同开启全新 E 级车试乘试驾之旅。详情请致电87391111，87391111。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身边的阴沉，今年冬天感觉特别冷。慢慢慢慢，你的眼神随着天色变冷，不迷人。冷风冻上嘴唇，心里好多疑问。一个人还在回忆翻滚。慢慢慢慢，窗户开始摆成雾的图腾，一面玻璃隔绝我的疼。慢慢慢慢，街灯晕成一片幻城，就像一。最后只好承认，就要回到陌生。说好从此以后独自面对寒冷，不想问，不想等，不想恨，我的心比风一样冷。你说他能给你温暖的信任，应该是那个对。

走哟。 Hello， 这里是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城高速南向北方向，从北四环东路辅路到北湖渠桥有 2.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3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福伟路到红康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4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南路北向南方向，从华威里南街到南三环东路有 1.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国贸桥到锦华南街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普通道路方面，科技大道南向北方向，从风貌路到南四环西路辅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北屋村路东向西方向，北屋村路辅路附近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菜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送上阿来的阿勒泰的秋天。阿勒泰位于新疆北部，这里的秋天一个适合谈恋爱的季节。这里的秋天伴着雨，有风有落叶，还有一个他。阿来在阿姆斯特丹的冬天里想起了阿勒泰的秋天，提笔写下了这首歌曲。他用乐队玩电子乐的理念，将歌曲编成了流行的 funk， 用轻快的节奏来展现这段美好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阿勒泰的秋天谈恋爱的人们都能有一个完美幸福的爱情，能在阿勒泰的秋天里留下美好的回忆。赶快来听阿来阿勒泰的秋天。 我抬着头望着这片蓝天，这里的冬天伴着雨，绵绵的人他在我脸上滴，因为他让我想起你。 乐泰的秋天很美，适合谈恋爱，真是令孙楠向往。向往是孙楠大哥的最新的作品，同时也是张译、樱桃等主演的电视剧《鸡毛飞上天》的主题曲。平缓的旋律，娓娓道来对梦想的追求和渴望，对美好的向往。我向往可以去旅行，来听听孙楠的向往吧。 在每一个四季，海浪都向往着陆地，我向往着你，播种和希望随时光轻抚你脸庞，还有心中的爱浪。我有平凡愿望，在沉默与呼喊之间，今天最响亮，田野中央收获坦荡，羽毛向往那翅膀。我向往那坚强，穿过所有忧伤，你站在前方和山岗一样，看着我高高飞翔。我向往那坚强，穿过所有忧伤，你站在前方和山岗一样，我靠近你的肩膀。 在每一个四季，海浪都向往着陆地，我向往着你，播种和希望随时光轻抚你脸庞，还有心中的麦浪。我有平凡愿望，在沉默与呼喊之间，今天最响亮，田野中央收获坦荡，羽毛向往那翅膀。我向往那坚强，穿过所 两。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城高速南向北方向，从北四环东路辅路到北湖渠桥有 2.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2公里。京沪高速北向南方向，从南四环东路辅路到小红门东路有 2.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五环路北向南方向，京哈高速附近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电汇桥北向南方向，从西八里庄路到西四环中路辅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建国路西向东方向，从汇合南街到高碑店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京密路南向北方向，从四元桥到万红西街有 1.4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让你遇见更美的自己。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 作为一个汉子，我一直都很喜欢007电影，特别是克雷格这个版本。比起之前靠撩妹耍帅的几任007，克雷格版的007多添了几分硬气，特别是那几块腹肌完美的不像话。在被问到如何保持这么健壮的身材和标准的腹肌的时候，克雷格说他除了用健身来增肌之外，还会用跑步来保持身材。跑步能跑出腹肌吗？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是，腹肌人人都有，无论你的身材如何都有腹肌，只是有些人的腹肌藏在腹部脂肪里面，从外表来看是看不到的。只有身体的脂肪含量达到15%以下，腹肌才能够依稀露出本来所拥有的形态。要想有分明的八块腹肌，必须达到10%之内的身体脂肪含量，所以一定要坚持运动哦。 Keep running, let's go. The sun hits like a bully to fade, and then suddenly I'm wide awake. Fake bliss, all apologies made, was an enemy with no escape. 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腰腹部确实是全身最难减的部位，也是脂肪的最后防线。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腰腹锻炼动作的干货，号称可以快速练出腹肌，减脂是没有减局部的方法的，只能全身减。如果不通过有氧运动减去腹肌外面那层脂肪，降低身体的体脂率，你是永远看不到八块腹肌的。所以咱们一起跑起来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Pick myself up, turn the world on its head. Don't forget what, don't forget what my mama said. People talking, it's the beginning of time. Let's say paying your bills, pay them bitches your mind. And if I fly, or if I fall, at least I can say I gave it all. And if I fly, or if I fall, I'm on my way. I'm on my way. Now sissy that wow.See that wall.See that wow. 99.9快乐之家，观澜湾位于海南卫星城文昌市高龙湾区，是目前高龙湾区最高的地标式建筑，椰香湾区核心地标，270度全海景酒店，南北通风，方正实用，户户向南，物业托管代租，坐享收益，拥有8平米超大海景阳台，坐在家里就可以看到火箭发射，远离雾霾，自由呼吸。

追求相爱的不能算错，我亲爱的，我的爱，你是片雨，不要害怕，去寻找全新的自己，爱过天空。 乐队2001年12月30号发行的同名专辑《草莓声明》。花儿乐队正式成立是在1998年的2月份，当时三位成员的平均年龄仅有16岁，当年被称作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以及天才少年乐队。现在活跃在荧幕前的只剩下我们的大张伟老师了。这张《草莓声明》是他们的第二张专辑。最近你吃草莓了吗？如果不是买回去就吃完，建议挑选大部分变红但是接近叶蒂部分的颜色略浅的草莓，可以多保存几天。草莓带回家之后不要清洗，直接 用保鲜膜包好，放进冰箱冷藏。草莓在0到10度的环境下，大约可以保存3到4天。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就是喜欢吃草莓的 KK， 张震岳就是喜欢你，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继续听歌喽。 心里觉得很快乐，哦哦，喜欢你酒后的样子，眼睛的节奏，像只白雪浪潮来的沙滩，情不自禁的唱。 北京时间18点整。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62113，6126211 3。

这是范玮琪带我们参观的动物森林，我们要爱护动物，就是要爱我们的家。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喜欢小动物的 KK， 来听林心如《落花》。 在你眼中天真的纯洁和晴朗。我看到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多彩岁月，也是因为那残酷岁月。我看到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我看到在你眼中天真的纯洁和晴朗。世界，开放在温暖季节。 观澜湾海景房团购开始了！海南椰香湾区核心地标，270度全海景房，南北通风，方正实用，4星酒店标准装修配套，实现资产增值，一地置业，百处有家。现在报名私家车 FM999团购活动，即享特价购房优惠，每套优惠超过8万元，每套总价40万元起，45平米到75平米户型，10层到19层只剩80套，高楼层优质景观及小户型先到先得，抢订热线173-10-8-4-8-0-0-8，耐心拨打173-10-8-4-8-0-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承高速南向北方向，从万和桥到北湖渠桥有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17公里。京港澳高速西向东方向，从西五环路到京港澳高速辅路有2.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12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定慧桥北向南方向，从西八里庄路到西四环中路辅路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10公里。西四环北路北向南方向，从昆明湖南路到西四环中路有4.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11公里。普通道路方面，方圆西路东向西方向，从九仙桥路到将台路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4公里。西禅街东向西方向，从人大会堂西路到西单北大街有1.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从唯美的挚爱人，苍凉激越的时间的玫瑰，迷离梦幻的大鱼，到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深邃宽广的我们生来就是孤独，卢庚戌着迷这些永恒的事物，并试图用他这把略显沙哑的词嗓去咏叹爱之美好。对于那些生活的疲惫行者，在某个抽离自厨房、地铁、快餐的片刻来聆听这昂贵的诗意，或许就是一种温暖的抚慰吧。我们生来就是孤独，有请卢庚戌。 星空下不停做梦， 上街头，眼泪就掉出来，眼泪就掉出来，一扇门轻轻打开，黑暗中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看不清，我是否该写一首歌唱给你，就像某个夜晚想起你，表情看着你，告诉你我们生来就是孤独， 续带来的民谣与诗，就当是给庸常的生活一份礼物吧。接下来我们要先听到大马鬼才黄明志最新专辑《亚洲通车》，十首歌曲，十位跨界好友。黄明志从网络出生，透过网络结识了许多音乐上的好友、演员以及名人。这张专辑便是所有黄明志跟朋友合作的歌曲的大合集。专辑里的每一首歌都有跨刀合作的歌手和演员，有你所熟识的，也有你所意想不到的，将网络无国界的精神展露无遗，没有什么不可能。除此之外，专辑也贯彻了亚洲通杀、跨国、跨语言、跨文化的概念，融入各地的特色以及文化，在丰富的音乐风格上面为听觉镀上了一层浓厚的亚洲色彩。想先来到第一站，盖世英雄王力宏和黄明志，飘向北方。 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告诉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家人是否无恙，接着沉重的行囊，却堵满了惆怅。 有人说他高价签来一堆 钱刷避避风头，有人说他练就了一身武艺却没机会展露，有人失去了自我手足无措四处漂流，有人为了梦想为了三餐养家糊口，他住在燕郊区穿破的秋瓷公寓，拥挤的大楼里堆满陌生人都来自外地，他埋头写着履历怀抱着多少憧憬，往返在930号公路内心盼着奇迹，不听也不想不堪回头忘了遗憾，扛下了梦想脚依然决然去流浪，写下了自尊光环过去都风光，就算再不堪败仗也不能投降，踩遍了南方眺望最美丽的家乡，也是树摇晃梦醒倒映着的幻想，雾霾太猖狂不散都让你前方， 我飘向北方， 车太混乱太匆忙他还不习惯，人行道一双又一双斜视冷漠的眼光，他经常将自己灌醉强迫融入这大染缸，走着脚步满山而我都在摇晃，失意的人啊偶尔醉倒在那胡同楼下，拒绝饱肚酸痒，手中盛着一碗热汤，用力的温暖着内心里的不安，不听也不想不堪回头望的遗憾，扛下了梦想脚依然决然去流浪，卸下了自尊光环过去都风光，最美丽的家乡也只树摇晃梦境倒映着的幻想，雾霾太猖狂扩散都看不清前方， 我飘向北方， 委屈时候没有你陪着我心头，一切都是我太过骄纵，以为你会懂，一直忘了说我有多感动，我知道你还是爱着

饿菜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春天我们一起遇见更美的自己。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 跑步是很好的有氧运动，能够有效的减去脂肪，让你瘦下来变得苗条。跑步期间腹部的四块肌肉都会被激活，胳膊和腿的移动促进体内循环，跑步带来的冲击力将点燃腹横肌和腹直肌。为了在跑步时增强核心，应该在不屏住呼吸的情况下绷紧腹部，让核心部位变紧，四肢充满力量。来吧，试一试。 Keep running, let's go. It's my time, it's my life, I can do what I like. For the price of a smile, I gotta take it to ride. So I keep living, cause it feels right.I like how it feels. I like how it feels. I like how it feels.Make us one, let's make a beautiful world. Take my hand, it's alright, cause tonight we can fly. So we keep living, cause it feels right, and it's so nice, and I'll do it all again. This time it's forever.I like how it feels. I like how it feels. I like how it feels. Consider the best. I consider mediocre. I want my bank accounts like Carlos Slims or at least a mini Oprah. Maybe just close your eyes and imagine any part in the world I've been there. I'm like global warming, they think I just started heating things up. But I've been here. I travel through time zones. Give me some of my vodka and it's on. Enrique Iglesias in translation. Enrique Church's confessional. Dale, mamita, dímelo todo. Adelante tu hombre, yo me hago un bobo. No te preocupes, baby, for real.Because you don't like how it feels. Cause I like how it feels.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要科学的练出腹肌。想要获得前凸后翘的好身材的方法是有氧运动加无氧运动，再加上科学的饮食。说的直白一点，也就是有氧减脂，无氧增肌，配合严格的饮食计划，才能拥有八块腹肌和紧致健硕的体型。有氧运动有跑步、游泳、动感单车，对减脂也是有非常好的效果。当然最方便的还是跑步。每一餐不要吃的太多，把三餐分成午餐，每隔两到三个小时来进食一次，在11点左右和下午的4点左右加一个小时时间。这样吃的好处就是防止一餐吃的过多，营养上也更容易吸收。夏天不远了，刻苦一点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Take me to the place I used to run. Remember the house where I was born. But baby, you don't know me. But baby, you don't know. I'll show you all the scars I used to hide. No one ever seemed to realize. But baby, you will know me.

住在那照片里头，好好欣赏每个经过，微笑往前走。是否枫树影脸红，所以最后你离开的时候，我要为谁活？那时还以为再也没有人能比我还要心痛。好好欣赏每个经过，微笑往前走。 两首作品分别来自郭采洁《快一点》和这首江美琪的《照片》。你手机里存了多少张照片呢？对于苹果的用户来说，使用 iOS 设备最大的困扰就是存储空间不够，尤其是你在拍摄照片的时候老是跳出来存储空间不足，或是经常需要清理微信聊天记录，你会很郁闷。而苹果的设备在存储空间上又无法通过 SD 卡进行，这时候闪迪来解决这个问题，推出了 iOS 版的 U 盘，并且把存储空间提升到了 256G， 还有一款闪迪的无线棒，同样达到了 256G 的容量，增加了密码保护和 WiFi， 价格方面都是279.99美元，约1930元人民币。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这里是记录音乐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最后我们来听梅艳芳的《床前明月光》，拜。 是你吧，高高挂成草前面啊，看尽了人世里雨伞，多少功名散。是我傻，总是在寂寞夜里望，你是原始却是迷惘，仿佛告诉我生命本无常。 笑我狂。